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85集《逆天然解》。一切发生的太过突然，林婉茫然无措地看向秦冉那边，好像麻木了。刚来这场宴会的时候，他就听秦宇说了魏大师跟他的徒弟，而后跟在戴然身后又听到不少人提到这个。到后来，林婉也不觉得那个秦冉跟自己所认识的是同一个人。直到现在，戴然一句话把他猛地拉回现实。林婉几乎是喃喃地开口道， 原来魏大师的徒弟真的是他。 这一句让戴然更加确定林婉认识秦冉，他不由眯了眯眼，语气十分遗憾， 早知道你们认识，我当初直接找你们，也不会让魏大师捷足先登。 戴然感叹了一会儿，才低头看向秦宇， 唉，不过这个秦冉刚来协会，距离 M 州协会开放时间两个月不到，今年的名额他跟你争不了，不然你就要危险了。 戴然估计秦宇的水平两个月后也能达到六级。秦宇进协会十个月，去年年底从小提琴四级成功到五级，如今半年到六级也在意料之中。秦冉天赋恐怖，但两个月的时间大抵也在六级。幸运的是秦冉比秦宇大一岁，所以协会选择的还会是秦宇。戴然的话秦宇根本就没有心思再听，他只是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。从到京城步入 M 州开始，秦宇就把自己跟以前的生活画了一道界限，他已经没有把秦冉、秦汉秋那一行人看在眼中了。他还曾经驳斥秦冉不懂小提琴，秦宇连接下来的宴会都没有心思参加了。秦冉会小提琴，还是一进小提琴协会就达到五级的学员，魏大师的徒弟，这世界是出了什么问题吗？秦冉不知道林婉跟秦宇都因为他要疯了，他一晚上就跟在魏大师的身后认识了一行很多个人，除了恩格，其他都是魏大师在京城的核心人脉。 文英老师，你们俩应该很熟了。 魏大师向秦冉介绍， 这位是我们京协的刘副会长，以后你有事可以找他。 这一圈都是小提琴协会的人，看到魏大师带秦冉过来了，全都站起来。秦冉一个个十分有礼貌地打招呼。介绍完一圈，魏大师带他去另外一个圈子。等魏大师一行人走后，刘副会长这行人才面面相觑，说道， 魏老真的收徒了，不然我真怕魏老在京协被架空，不过一人也太少了。 这一人比现在京协所有学员都要出色。 另一人眯眼笑道， 这个倒是，那秦宇用四个月从小提琴四级考到了五级，五级到现在半年了还没到六级。 旁边的人抿了一口酒，收回目光微微思索， 不知道他们俩谁先考到六级。 这肯定是秦宇，他达到五级后在小提琴协会学半年多了。那个秦冉天资恐怖，我估计他应该四五个月后能考到六级。 其他人想了想这速度不由啧舌，并不是说秦宇先考到六级他就比秦冉厉害，京协的这些人算的是时间。秦宇去年年底到现在花了七个月的时间还没有考到六级，当然听说是马上就要到达六级。秦宇的速度在京城真的很快，有些人学三年都不一定能够到达六级。可这些老人估摸着秦冉到达六级只需要四五个月的时间， 听到这些人的讨论，一边站着的文英只是喝酒，并不参与。 温主任，这秦冉是什么来历？ 刘副会长注意到了他，他拿着酒杯看向文英。 你觉得他几个月能考到六级？ 文英朝他举杯，没有透露，只是开口道： 不清楚。 难不成会是三个月？ 看文英的样子，刘副会长整个人顿了一下。文英依旧笑道： 啊，魏大师叫我，你们先聊。 啊， 其实还能再逆天一点。他跟刘副会长打了个招呼，就朝魏大师那边走过去。文英这表情着实有点耐人寻味，刘副会长看着他的背影不由眯眼。 难不成会是两个月？ 身侧的人听着刘副会长的嘀咕，转过身来问道： 副会，什么两个月？啊，没什么。 刘副会长摇了摇头，直觉不可能。跟随着魏大师招摇了一圈，秦冉才找到了程俊跟程温如这儿。看到秦冉过来，张相哥连忙放下手中的酒杯。 秦小姐。 秦冉眯眼看了看他，点点头。又见面了。虽然之前跟张相哥只是说了几句话，但他向来记性好。这让张相哥十分惊讶。他甚至有点受宠若惊。他记得秦冉，那是因为秦冉是不好惹的人，他也用心去记了。而且就秦冉那长相那气质，一般都很难忘记。可秦冉竟然也记得他。张相哥看向程俊。 听说秦小姐在京大，我在京大也认识学生会的几个人，秦小姐以后有什么不熟悉的就打我电话。 程俊摸着下巴看他。 可以。 张相哥立马给秦冉留了自己的联系方式，还趁机加了秦冉的微信。程文如好不容易等来秦冉，有一肚子的疑惑要问他，不仅仅是魏大师，还有他那个抽屉的事儿。只是宴会上人多眼杂，还有不少端着酒杯来认识程温如或者秦冉的人，程温如就一直憋着没有问。直到一场宴会结束，程温如才跟秦冉、程俊一起离开。 李秘书，你把我的车开回去。 程温如坐上了程俊车的后座，把秦冉也拉到了后座，让程俊开车。程俊也没有说什么，只是看了程温如一眼，就发动了车子。张相哥看着他们的车离开，才松了一口气。兜里的手机响了一声，张相哥低头看了看，是狐朋狗友的消息。 欧阳威过几天有个局。 若是以往，张相哥肯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，毕竟现在在京城这个圈子里，欧阳威是正经的炙手可热的第一名运。不管是欧阳家的身份地位，还是欧阳威本身。可现在张相哥回绝了狐朋狗友。欧阳威的心思在圈子中不是秘密，去了他的局，他一问话，张相哥又不能不回答。毕竟欧阳威他也得罪不起，唯一的办法只能避开他。手机那边，狐朋狗友有些摸不着头脑。 这一个个怎么回事啊？张相哥不是个交际花吗？这么好的机会他不来。啊，还有程木，以前看到欧阳小姐比谁跑得都快。 这边车上，程温如终于找到了机会跟秦冉说话。 冉冉，你抽屉里的那些忘忧哪里买的？ 没了外人，程温如显得有些随意，就是声音里带着急切。秦冉偏头看着窗外，语气有些漫不经心的。 不是，都是朋友送的。 程温如一时间竟不知道该怎么答话。红灯，程俊停了车，手搭着方向盘， 目光瞥了一眼后视镜，轻笑一声。 啊，那你知道为什么这一次突然市面上没有忘忧了？ 好半晌，程温如问出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。 以后还会有吗？ 他自然没有问秦冉忘忧的卖家是谁。那卖家把自己藏得这么隐秘，肯定是不想让人知道。程温如也没有让秦冉为难。这个我知道。秦冉手指着下巴，想了想，很认真地回答程温如。因为他们家养的宠物不听话，把那些草啃了。程温如再一次不知道这话怎么接。在秦冉说这个答案之前，程温如想了很多，比如培育困难，比如被仇人谋害了，比如恶性竞争。他唯一没有想到的是，竟然是被宠物啃了。金融中心的高级公寓，程俊在大门口停了车，手搭着椅背，侧身看程温如，语气挺有礼貌地说道： 你家到了。 程温如默默下车，他跟秦冉互相道别，转身要走的时候，似乎听到程俊在跟秦冉说副驾驶。他看了一眼程俊的车，啧了一声： 哼，这小子也有今天。 说话间，他也拿出了手机给程老爷子打电话。忘忧还没有绝种，这件事他要跟老爷子报备一下。程家，程饶汉刚回到家，也终于得到了欧阳威的回话。他连停都没有停留一会儿，直接带着他的人去正屋找程老爷子。眼下是晚上9点多，程老爷子还在逗鸟，没有睡。 什么事啊？这么晚找我？ 程老爷子似乎精神还不错，看到程饶汉过来，就放下了手中的鸟食，示意程饶汉等人坐下。程管家给他们端了一杯茶过来。程饶汉也等不及了，直接开口： 爸，刚刚我的人得到了欧阳威的回复，明天就能见到拍下忘忧的人，我会把忘忧带回来给您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